勇敢追这世界好的机会， 感觉像灌一口冒着泡的快乐， 向前飞无法复制的体会， 唯有你解我的渴。 让渴望无限的在生长，爱并不只是幻想、哦、 让这世界随着眼睛延长，有想象就有能量在飞翔。 让渴望无限的在生长，爱并不只是幻想、哦、让这世界随着眼睛延长，有想象就有能量在